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上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传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在国际影坛，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经常被拿来翻拍。英国演员杰森·斯坦森主演的影片《怒火保镖》就是一部翻拍作品。影片翻拍自1986年的影片《燥热》，讲述的是一个保镖赌场保安替朋友出气并找到人生目标的故事，不过将时间背景放置在当下而已。杰森·斯坦森在影片中依旧不改硬汉的面貌，这部影片也被翻译成为《制胜王牌》。原作是一部动作惊悚影片，翻拍版《怒火保镖》于2015年1月30日在美国上映，并于2016年在中国上映。不知道您看过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为您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《怒火保镖》。这部影片是由杰森·斯坦森主演，很多国内影迷都管他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这是因为他和布鲁斯·威利斯、尼古拉斯·凯奇三个人参演的动作片基本上都能够引进到中国，其中杰森·斯坦森的年龄是最小的。影片由《空中监狱》《敢死队2》导演西蒙·维斯特执导，这也是他与杰森·斯坦森的第三次合作，此前他们曾一起在《机械师》和《敢死队2》里也合作过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怒火保镖》的故事。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尼克原本是一名赌徒，一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从事保镖工作，赚钱还债。不过他也算得上是这个行业中最顶尖的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够赶超他。他杀人从来不用枪，他的传说在坊间流传甚广。他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挣够50万美元后就离开拉斯维加斯周游世界。这一天，一个叫做塞勒斯的年轻人找到了他。 你好先生，我今天晚上想去赌场玩牌。 我也很想帮你，你得满21岁，不然不让进。 我23岁了，但就是因为我显得太年轻了，我才想找个保镖的。我能直说吗？ 请坐吧。 我在赌城在线指导里没有找到你，所以我很困扰。你看，我是一个大赌徒，说句自夸的话，安全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我已经搜索了所有的安全服务，但是没发现你的名字。 那你应该去搜一搜教堂和礼仪学校。我也不想太自夸，金尼克先生， 但我是泉州唯一的引导人。 我有点糊涂了，我是从客户那儿知道你的，他是我在波士顿的一个邻居，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太幽默了，能介绍一下自己吗？ 你想问我能干什么是吗？ 简单说说。 那就简单说说。好吧，我被砍过、炸过、骗过、打过、枪击过，什么架势我都见过了，只有人害人能让我兴奋。我有飞行执照，在东京学了空手道，在耶鲁讲过经济学，我能在5分钟之内记住纽约时报的全部内容，并在5周之后背给你听。我是国家金拳套冠军，蝉联了3年。我精通4国语言，能一次跟5个人摔跤。 天哪！ 别打断我，还没说完呢。 还有？ 对，我很会说谎。 我住在凯尔萨宫，怀尔德先生。那我们7点钟见。 没问题，金尼克先生。 尼克看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，就去他经常光顾的餐厅里吃东西。在这里，他听说自己的好友霍利遇到了麻烦，于是他赶紧去了霍利家，发现霍利浑身是伤。 谁干的？ 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才找你。昨晚我有个约会，回去的时候走到电梯那儿，正好门开了，电梯往上，里面有3个人，有个年轻人是头，说话很有底气，样子很凶，2个大块头是他的手下。那个年轻人说跟我去派对吧，我说我累了，他说哎，我不喜欢被拒绝。然后他把我拉了进去，我们到了他那儿，我说派对在哪儿，他说就是你啊，然后我就被他强暴了，接着那2个大块头在楼梯间强暴了我，酒店的人把我扔到了医院门口。你一个小时是不是100块？ 今天不是我挣钱的日子，你给我钱干嘛？ 因为我想告他，尼克。 那你得雇个律师，霍利，我可不是。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住在哪个房间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一无所知。 那你应该去找警察，我不是警察。 我根本就不认识警察，我只认识你，你什么人都认识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 因为我在想你说的那3个人是不是 IBM 的高管？哪家酒店？ 金砖酒店。 那就更好了。 很多人喜欢那儿。 对，那3个也是，连高中生都知道，在美国没有有组织犯罪这种事儿，连小学生都知道，如果真有犯罪组织计划想干一票。没地儿去的话才会去赌城，连个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，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票，没地儿去的话才会去招惹金砖酒店。见鬼，霍利，我说甚至那儿的舞娘都不敢随便招惹。我没跟你说过那地方不能去吗？知道吗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，霍利，我得走了。 尽管尼克嘴上说着不想管这件事，但他还是查到了对方的信息。带头的混蛋叫做丹尼·德马科，是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，向来狂傲无比。尼克闯进了他们位于金砖酒店的房间，制服了他和他的2个保镖之后，让霍利走了进来。霍利本来想直接阉了德马科，不过德马科拿出了5万块做出赔偿，霍利这才罢手。离开酒店之后，霍利将一半的赔偿送给了尼克作为答谢，随后开着车离开了这座城市。 拿到钱之后，尼克来到了事先和塞勒斯约定的酒店，他感觉自己的运气不错，就赌了几把，没想到连续赢了很多，25000块一转眼的时间就变成了50万。随后他拿着筹码走到了塞勒斯的身边。 你朋友怎么称呼您？ 塞勒斯这名字烂透了，我想叫王牌或者公爵，但是大家好像都习惯叫我塞勒斯。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呢？ 以前没赢过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兴奋不起来，可能是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过。有道理吗？ 勉强吧。 还需要什么？ 不用了，谢谢，拿着吧，有时间去看看你妈妈。 谢谢您，尼克。 那么干杯。 好啊，干杯。 你要离开吗？ 出去看看，出城、出国、出美洲，5年的自由时间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。1年花10万，我要把他们全花光。 你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吧？ 本来就不应该喜欢这儿，在这里，人有时候会被慢慢的毒害。做个好梦。我明早就要去科西嘉了，死前要在地中海上航行一次。 我送你出去。 你太贴心了，公爵。 尼克拿着筹码走到柜台前，但就在换钱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。 可恶， 你怎么了？ 这全都是胡扯，不过是失败者的梦。 你在说什么？ 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这5年一开始我会很开心的，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意识到，等钱用完了我还会回来。我以前没想过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50万，得了吧，根本什么都不是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。 什么呀？ 多的钱，钱够了我就不回来了。自由，有钱才有自由。 尼克回到了牌桌上，一下子将这50万的筹码全都压了上去，结果这一次幸运并没有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只是一把他的钱就都输光了。尼克对自己感到失望透顶，喝了很多酒之后直接昏了过去。当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塞勒斯的房间。 要不要喝点西柚汁？ 我怎么在这儿？ 你晕过去了，然后我找人帮忙把你弄了过来。 谢谢你。 嗯，我就知道你会渴。 听着，公爵，你很会照顾人，我很感激，但我觉得你有事儿想说，现在该说了吧。 那你别笑我。 我不笑。 好吧，我说谎了，没人跟我介绍你，我也没必要问你都会干什么。我知道你的一切，我调查过你，我知道你喜欢柚子汁还有伏特加，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坐在银池餐厅的同一个位子上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请你千万不要拒绝我。之前在波士顿，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老头，他背上写着几个大字，请不要打我。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真是太可悲了，可是后来我开始愤怒了，因为我意识到那就是我老了之后的样子，一个老废物，怕这怕那的。所以我来找你了，我想让你教教我。 教你什么？ 随便，什么都行。我需要你帮助我清除掉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。你想去地中海航行，我也想在死之前做一些勇敢的事情。 嘿，听着，小子， 我在19岁的时候就赚了7000万美元。别叫我小子。 该死的，怎么挣的？ 不算什么，我在软件的一个老数据变量上加了一个新的。聪明是我唯一的防御手段了，但是还远远不够，你必须得帮帮我。 你知道这有多奇�怪吗？你还不到30就不愁钱了，可我快40了，破产了。 这不重要，我可以让你有钱。 我有过钱的，就在昨天晚上。 没错，这个我也能帮你。 你打算帮我什么？ 你是认真的吗？ 我喜欢21点，也许太喜欢了。就这样吧。 你为什么会待在这儿？你讨厌这儿，但是你只能待在这儿，对吗？只有在这儿你才有价值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。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为什么还要我教你？啊？ 别走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。 你就像那些给我写信的蠢货一样，哼，你想去冒险，你去啊！我的经验是我攒的，塞勒斯，攒你自己的。 虽然尼克说的都是气话，但对塞勒斯来说却是非常受用。被他这么一说，塞勒斯想通了很多事。这一天，尼克来到钥匙餐厅吃东西时，发现塞勒斯已经在他旁边等候多时了。 我要走了。我来这儿是要给你个礼物，谢谢你教我的那些东西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每个人都会害怕。我想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胆小鬼，你也是。 你真会聊天。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我要面对真正的我自己。我也许没有那么糟糕。如果你能面对自己，你也会发现其实你没那么糟。 好了，公爵，我承认，如果我赢了100万，我就会找理由去赢更多。我克制不了贪婪。好了，我说了，见过我跳舞吗？ 没有。但你可能已经向你的帆船迈出了一小步。 我很怀疑。也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钱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看桌子下面，我说了有礼物给你，你来之前放到那儿了。 什么玩意儿？ 去科西嘉岛的机票，还有一张支票，里面有50万美元。好了，尼克，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第二个是什么？ 我随时可能被杀。 被杀？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就在他们交谈时，德马科带人闯进了餐厅。 现在。 那一晚被尼克制服后，德马科觉得自己太丢人了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一直在找机会想报复尼克。塞勒斯也意识到了危险，但是这一次他非常勇敢地跑到旁边的餐桌上，大声地唱起了歌，吸引了全餐厅人的注意。而尼克则趁机从餐厅后面跑了出去。当德马克带人追过去的时候，尼克早就埋伏好了。他出其不意地发起了攻击，身手过人的他非常轻松地摆平了德马克的保镖，随后用勺子和叉子结果了德马克的性命。随后尼克准备离开现场，就在他去开车的时候，看到塞勒斯拿着机票和支票追了过来。 你最好别回去。 甩掉他们了？ 可以这么说。 等等，你忘了这个，你拿着。 不，不行。 行了，拿着吧，拜托了，尼克，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胆小鬼，我可以走了。你不知道我想清楚后我有多轻松。这是你挣的。 谢了，谢谢你的钱，谢谢你像傻瓜一样演戏帮我脱身。你是个好朋友。 好朋友？ 别再说不靠谱的话。 在监控区。 就这样，尼克开着车离开了拉斯维加斯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尼尔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惊悚影片《怒火保镖》。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西蒙·维斯特，不过维斯特并非是这部影片的导演位置的第一人选。在他之前，制作方公布的导演人选是布莱恩·德·帕尔玛，但后来又换成了维斯特。这部影片的主演为杰森·斯坦森。为了塑造尼克这个角色，有一段时间杰森·斯坦森消耗的饮食只是菠菜和糙米。杰森·斯坦森是21世纪经典的动作演员，他的形象不仅是在大荧幕上的精壮体魄，他私底下的生活方式更是健美的代表。杰森·斯坦森于1967年7月26日出生于英国，他是一名歌手和裁缝师的第二个儿子。他的父母后来转为黑市的幕后经营者。杰森·斯坦森小的时候跟着父母长大，他掌管着位于伦敦牛津街道上的街头戏院艺术经营。街头戏院其实就是非法私下交易。中学时期，他曾经为中学足球队效力。1990年，杰森·斯坦森在伦敦水晶宫国家运动中心练习时被经纪人发掘，之后他成为了英国时尚品牌的模特，出演了几部广告片，为平面媒体拍照。此外，他还在英国国家跳水队中效力12年。1992年，杰森·斯坦森代表英国参加了世界跳水冠军赛，获得了第12名。直到1998年，英国导演盖里奇挑选了杰森·斯坦森作为其电影《两杆大烟枪》的主演之一。2000年，杰森·斯坦森再次与盖里奇合作了电影《偷拐抢骗》，影片的票房超过了8000万美金。从此，杰森也开始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多次担任角色，成功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怒火保镖》的片尾音乐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爱国歌》，车行作词，七剑波作曲。